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裙》，作者 Tida， 第129集。 他表情坚定，斩钉截铁。高建宏听到最后气急反笑，他食指压着自己的太阳穴，缓慢摇头。 你照着镜子，自己说的话自己都不信。 他扶着桌沿慢慢站起。 我跟李寻共事3年，从没见他放弃过什么。不过我也不会现在就泼你冷水，我很期待看到你耗死他的那一天。 方志敬坐在椅子里阴毒道： 那你可要好好保住身体了。 高建宏最后说： 我提醒你一下，他的资金链绝不是飞扬公司那么简单，他有个哥，还有青红乐队那个主唱，财力都不弱，关键时候都会帮他。 任迪也是你的大学同学，怎么你所有同学都帮他不帮你啊？ 高建宏摇摇头，经过一番谈话，他越发晕眩，眼前发黑，扶着墙往外走。这时门口忽然闯进来一个人，高建宏险些被撞倒。吴真行色匆匆，一脸焦急。 老高， 他着急地说， 我听说飞扬公司起诉我们了，真的吗？ 高建宏被他撞那一下头更晕了，他压低声音对吴真说， 跟我回家。 都这样了还回什么家？你们开会了吗？事情严不严重？有没有想到处理办法？ 高建宏忽然大吼， 我让你回家。 吴真被他这嗓子吓得心口砰砰跳，他印象里高建宏一直是个温声细语的人，还带着点理工科男人的谨慎木讷，他从没跟他这样说过话。他本就着急，被一吼之下火气蹭蹭往上窜，刚要吵，方志敬在旁说， 你们先回家吧。 他给吴真使了个眼色，吴真压下火， 那走吧，你先在楼下等我。 高建宏先一步出门，吴真回头瞪方志敬，方志敬说， 你最近别跟他吵。 你还心疼起他了？ 李寻那边提起诉讼，不知道他是打算弄到什么程度。万一他瞄准的是证监会审核的这段时间，那就有点麻烦了。我们得做两手准备。 怎么两手准备？ 方志敬往门口看了看，仿佛虚弱的高建宏还站在那里。方志敬眯起眼睛说， 如果他们真的不撤诉，你老公的病或许能派上用场。 吴真皱眉， 什么意思？ 方志敬冷笑道， 再怎么说他跟李寻也是老同学，一起创过业，关系非比寻常。李寻对我恨之入骨，对高建宏却不一定，咱们得留一手。 他看向吴真， 所以你最近别跟他吵，真气死了就坏了。 又过了一星期，方志敬担心的事情果真发生了。他从法务那里得知，飞扬的态度跟之前那些状告他们的公司比起来算不上强硬，但他们就是无论如何都不接受庭外和解。李寻和朱韵并没有直接露面，跟吉利公司接触的是他们委托的一家律师事务所。法务告知方志敬，飞扬委托的事务所国内名气不小， 他们打这场官司肯定要赔死了，就算最后真胜诉了，拿到的赔偿金也不够付律师费的。 方志敬看着法务提交的材料，眉头紧锁，宽大的办公桌上放着烟灰缸，里面插满了烟头。 方总您放心，找这么贵的律师他们坚持不了多久的，不过说真的，他们倒是挺认真，还搞了一堆公司联名，挖了一堆证据，应该都是为了最后的和解要价。方总，我们一定要沉住气，他们根本…… 闭嘴！ 他打扰了方志敬的思考， 遭到凶恶训斥。方志敬越想越觉得这件事落进了李寻的套里。吴珍确实够骚够漂亮，但李寻不是泛泛之辈，哪能这么轻易被偷到源代码？怪他失察，之前破解了李寻的加密 U 盘，他还春风得意，暗暗嘲笑李寻选择的加密方法老土的掉渣。现在想想，全是陷阱。方志敬憎恨李寻，恨不得将其挫骨扬灰，但他也怕他。自从李寻出狱，他就隔三差五做噩梦，要么梦到第一次竞赛时遭受羞辱的那刻，要么梦到第二次竞赛时眼睛被打瞎的瞬间。不管哪个，他醒来后都如同惊弓之鸟，几天缓不过来，仿佛老天嫌热闹不够一样。没过多久，证监会要求巨星玩具补充材料，怀疑本次重组得标的公司未来盈利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。方志敬也染上头疼的毛病了，他马上联系吴珍，让他去找李寻。 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一定要让他们撤诉，我们上市绝不能受影响，让他们开价，何姐赔钱我们也认了，先缓下这口气再说。 吴珍也有点紧张了。 不会有大问题吧？我跟他接触下来没觉得他有太大本事啊。 你能看出个屁来？你记着，找到他和那个叫朱韵的，把高建宏的病往死里说。 就同学一场而已，那点人情值几个钱？要不 他一咬牙， 要不我直接陪他几次得了，估计比老高的病好用。 方志敬心里大骂他脑子是稀泥货的，他字字句句叮嘱道， 你别给我节外生枝，就拿高建宏的病说，有的没的全往他身上揽。我看高建宏最近几天状态不好，一脸死相，你最好说服李寻能来见他一次，效果肯定更好。 吴珍还是有点担心。 光这个能行吗？ 这个不行，别的就更不行。 方志敬站在窗边，看着楼下川流不息的行人车辆。 他那个姐姐基本就是在他跟前咽气的，他对身边人死有一定阴影。别看他平时行事决绝，其实感性得很。我这次偏压他会手下留情。 比李寻更早见到吴珍的是朱韵。那日朱韵上班，在公司楼下见到了蓝色的宝马车。朱韵曾在吉利大楼门口见到过这辆车。他上楼，吴珍果然等在飞扬门口。吴珍今天是精心打扮过的，波浪发，大长裙，红红的嘴唇艳丽非常。他抱着手臂站在飞扬公司门口，右侧头发撩至耳后，像是在拍杂志海报。朱韵走过去，吴珍也看到了他，倨傲地说， 李寻呢？ 之前李寻工作忙的时候几乎每天都住在公司，自从被朱韵强行健身之后，他的生活作息改善不少，晚上也开始回家睡觉了。 他还没来，你有事吗？ 吴珍上下打量朱韵。 你跟他什么关系？吴小姐不如直说来意。 吴珍不动声色地翻了朱韵一眼。 我又不是找你。 朱韵对他从来也没什么好印象。两人相看两相厌，朱韵开门进屋，吴珍也跟了进来，一屁股坐到沙发上。朱韵接了杯温水，打开电脑，他看了一眼时间，刚刚七点，李寻应该再有半个小时就会到了。 你们为什么不撤诉？ 吴珍坐在沙发上问。朱韵没有回头，反问他， 为什么要撤诉？你们太蠢了，这注定是个赔本买卖，就算最终胜诉了，拿到的钱也不够付律师费的。你还得加上一点隐性得利，譬如你们上市失败带来的损失。 吴珍站起来， 你们果然是瞄着我们上市去的，损人不利己，太阴险了。这次我们可无福消受，做生意讲究双赢，就算吉利上市失败，钱也不会滚到你们这儿来， 你们疯狗一样咬着人有意思吗？ 朱韵敲着键盘不说话。吴真讨了个没人理，又道： 老高好歹也是你们老同学，你们就一点过往情分也不念，宁可自损800也要拉着别人垫背，你们怎么这么绝情？ 他看着朱韵背影哼笑着说： 哼，那么冷血的人怎么只关了6年？关60年才好。 朱韵回头： 再说一遍。 吴真不甘示弱地拔高声音： 我说他这种人关60年才好，关1辈子才好。 朱韵大步走过来： 你给我出去。 吴真甩开包，瞪着朱韵尖声喊道： 你敢碰我一下试试？ 朱韵扯着他的胳膊往外拽，吴真没想到他真敢拉他，上去就是一巴掌，扇在朱韵后脑勺上。朱韵大怒，也不往外赶人了，回身就去掐吴真的脖子： 你在哪儿撒野呢？ 吴真气得眼中血丝密布，一边大骂一边卯足力气抵抗朱韵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